的山岗，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，那是一条神奇的山岗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，那是一条神奇的歌声传。